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也是跟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有那么一丝关联，想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温度和运动员们的表现。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首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欢迎严老师啊。为什么和严老师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最近在看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有感觉啊，一来呢东京本身也是离我们很近，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温度湿度啊差异不会太大，大家身体上的这种感受应该是差不多的。二来我们也是经常能够听到电视转播员他们的一些介绍，就比如说一些下午进行的比赛或者是晚间进行的比赛，刚好又赶上了这种闷热的下雨天，其实对于运动员的表现还是有挺大影响的，甚至可能还会给一些运动员造成身体上的不适。所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对于天气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去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一来去看这个专业运动员对于天气他们的这种适应，或者说是我们的身体该如何进行调节。二来呢，其实也更多的是希望对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我们通过对于天气的这些变化的了解，帮助自己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做一些相应的这种改善的工作。那当然我们就先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啊，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您对于天气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应该也是关注到不少啊。 对，其实从这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在体育领域当中呢它有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是体育气象学。那么在体育气象学当中呢，其实它里头呢包括气象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包括环境的问题。这些呢特别是在一些大型的赛事，或者说是像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也好，文体活动也好，其实气象条件呢是决定这个活动它的成败也好，或者说它的举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果也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从大型的赛事来讲的话呢，当然也是如此啊。那么你像今年呢，在东京这个奥运会期间啊，这个温度的问题呢，确实呢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其实对运动员来讲的话呢，它既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同时又是决定和影响他们运动成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的条件啊。当然呢，大型的赛事呢，它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因素在决定和影响它的比如说它的一些运动项目的编排，包括它的时间地点的安排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环境或者说气象的因素呢，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呢，它是对运动员运动成绩呢影响特别重要的一个客观的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你比如说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我们会发现呢，比如说像这种问题呢，大部分是以室外项目为主体， 对， 可能会涉及到的是比较多的。 对， 你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恐怕说的最多的呢就是网球。因为网球呢，第一呢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项目，也是电视转播呢算是金牌项目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东京的这个奥运会，它的 比如说网球的比赛的时间，可能在转播这个问题上呢，他还要考虑到呢受众啊，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半球他的这个观看是不是比较合适的时间，因为这里还牵扯到广告商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啊。除此之外呢，那你比如说像马拉松比赛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和环境和温度啊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因为马拉松比赛也是奥运会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热门项目之一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温度的问题，我们又会发现呢，因为特别是夏季奥运会呢，大概是在七八九这三个月举办的是最多的。而七八九这三个月呢，相对来讲呢，在如果是四季分明的地方的话呢，它又是一个相对呢，在一个炎热的夏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温度的问题，如果温度加上湿度的问题的并存的情况下呢，其实对运动员的影响来讲，它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啊。我想这个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大型的赛事，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东京的奥运会举办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呢这个温度的问题呢是一个新闻报道的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决定他比赛成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你比如说有文章呢，他就专门研究这个，比如说像奥运会这种大型的赛事，它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其中呢就有学者呢研究有关这个温度湿度啊，对这个奥运会举办呢，它能够产生的影响。比如说，他有一篇报道就是这么讲的，他说自1948年以来，所有夏季奥运会举办期间，每天最高气温的平均值呢是26度啊，单日的最高气温出现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二天，达到37度。而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呢，每天最高的温度呢是在29度到34度，平均值呢超过了26度，但是呢单日最高气温呢没有达到最高纪录啊。由此可见呢，就是东京奥运会既是称不上史上最热的奥运会，也是热奥运会之一了啊。所以这个东京的这个温度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温度以外呢，它还有湿度大的这个原因在其中啊。因为我们知道东京呢它是平临海洋，水汽呢比较充足啊，那么很多的城市呢和东京的气温差不多，但是呢很少有像东京它的湿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在夏季运动的时候呢，往往这种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温度不一定是特别特别高的这个背景底下，但是湿度如果大的话呢，你是觉得特别难受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桑拿天， 对， 一般我们一到入伏的时候大家就有这种感觉嘛，可能今天的温度并没有很高，31度，如果一般遇到这种闷热天的时候温度不高但是湿度极大的时候，我们其实体感上整个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适了。 没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温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人体的体温啊，我不知道孟莹知道不知道，影响体温决定它的因素，从我们身体来讲有哪些那么如果我们和外部的环境关联上，外部的环境在影响我们身体的温度这个问题上呢有哪些因素。你比如说咱们运动肯定会身体发热， 对，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如果饿的时候呢，如果在冬天的话你也会觉得冷，如果吃上东西以后呢你会 热乎了， 身体发热，你看， 对， 这就是运动生热，食物生热， 哦， 还有一个比如说小宝宝病了以后会发烧。 对， 你比如说孟莹接触过没有，比如说住院的病人，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他的体温。啊，一般量体温呢会在什么时间量呢？你看如果到医院的话呢，就是早晨有量一次体温， 对， 晚上睡觉前量一次体温。 因为反正我就知道发烧的话一般下午晚上那时候温度会比较就容易升起来。 对，那你比如说早晨的温度相对是比较低一些的、 嗯、 为什么呢？ 睡了一宿，整个机能现在都还处于 不是这个早晨的体温低呢，是因为你相对人体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下、 嗯、 然后呢身体呢在维持它生命的过程当中呢，这是它付出最小的。 那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他睡了一宿还都没有开始正经工作呢，还都没有开始活动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就是基础体温、嗯、但是如果你恢复的不好的话呢，基础体温是 会升高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这个体温寒合呢，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基础体温是比较高的， 嗯 啊，怀孕期间的女性呢体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身体的体温的产生呢，它就和我们的维持生命的最低的这个能量的贡献有关系，和我们身体的活动有关系，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还和呢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有关系。第二个呢，如果从外部的环境来讲，比如说我们从人体我要想使我的身体感觉比较凉爽的话呢，一般来讲呢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你看在东京这回奥运会期间呢，他会有运动员呢，你比如说我看到有那个网球运动员他在就是局间休息的时候拿那个冷毛巾捂住这个头， 对，降温嘛、 啊哎、那就是降温。实际上这个就是等于是通过这个物理传导的方式，比如说冷的这种毛巾啊，或者说呢他也通过呢这种像这种擦脸以后呢它通过散发的这种方式啊，都可以呢把这个体表的温度呢可以把它降下 散出去，对、 哎、降下来。除了这些以外呢，你比如说我们像扇扇子，就是通过空气的 流动 对流啊，空气通过空气的对流，还有一些呢我们找一些阴凉的地方，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很难找到这些特别有阴凉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这个身体在这个自然环境底下，它和温度之间呢有身体内部产生温度的元素在其中，也有呢外部环境呢在影响我们人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客观存在，而我们人体可以通过这种对流的方式，通过传导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呢比如说我避免这个阳光的直射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身体的体温呢能够尽快的把它散发出去。但是在散发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个温度以外呢，你湿度大了以后呢，它实际上就是使得你身体的温度散发的这个可能性呢就变得比较小一些， 就是不那么容易散发出去了。 对， 因为身上永远感觉是潮乎乎黏乎乎的嘛， 所以就比较难受。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是说你温度的这种身体当中运动的时候它又会大量的产生这种温度啊。那么产生温度以后呢，那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把热散发出去，它实际上是会影响到运动能力的。所以你看他在这个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他也是为了保证运动员的这个安全啊，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调整这个运动的时间的安排。 嗯， 那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呢放在一些相对比较凉爽的，比如说早晨比较早一些的马拉松的比赛，有些比赛呢他可能放在比较晚一些的时候举行。但是现在由于受到商业的这种因素的影响呢，他确实呢有的时间呢是不能改变的。 嗯， 因为这个运动会它是等于是有商业赞助，商业赞助的过程当中它其中就有一些条件你必须得遵守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在这个奥运会举办的过程当中呢，气温呢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影响运动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它的一些规程当中呢，他们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你比如说我看到一篇这个文章呢，它是研究呢奥运会和气候以及呢身体的这个健康还有户外工作这方面的一个文章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呢 比如说他研究了这个人员呢 90% 吧，就是这个北半球啊，然后呢他只考虑呢这个城市的人口不少于60万，因为60万呢他作为一个奥运会举办的这个选择地点来讲呢，这是一个人口基数下限，就是不少于60万的这个城市，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再刨去呢海拔在1600米以上的这个城市，不在他的研究范围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对这个奥运会的举办和这个城市的这个气温和湿度的这个方面的内容呢，进行了这个相应的研究。然后呢，他又以马拉松比赛呢作为一个风向标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温度啊，在影响到这个比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那么他以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呢作为一个条件， 嗯 啊，如果他要受到的这个影响啊比较大的时候呢，他就作为呢在这个城市呢是不适合举办夏季奥运会的一个依据之一了，啊，所以呢，奥运会在它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啊，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因为在高温，特别是高湿的情况下呢，它容易呢，对运动员的健康呢，造成负面的影响， 对、 啊、 也影响他们的成绩嘛， 对对对，所以呢从这个背景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从大众健身的角度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高温特别是高湿度的情况下呢，如果进行运动的话呢，确实呢它的安全系数呢就会是比较低的， 嗯， 所以我们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就应该关注这个气温的问题，同时呢更要关注湿度的问题， 对，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它的安全运动。 嗯，那我们刚好听严老师说到这儿啊，也和大家就来说一说吧，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会对运动员的表现产生哪些影响。 嗯，我想这个影响呢，我们从身体本身的角度来讲呢，按照学术的话呢就是热应激， 嗯 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应激是作为生物体它的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现象啊，就是人体呢有各种各样的应激反应，然后这种应激反应的能力呢又是我们赖以生存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种本能啊，它同时呢也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是理论的依据，因为我们知道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你长期不运动，突然一运动的话，你身体会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累，但是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感觉就会减轻， 嗯， 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应激反应，所以在这个运动员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赛事的这个背景底下呢，其实运动员呢他要提前的做一些适应性的练习，然后呢让身体呢能够应对这种情景底下对他所产生的这种刺激，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确保呢他在比赛当中呢能够正常的发挥，但是呢作为赛事的主办方和像国际奥委会这些机构，他是要从一个赛事的角度呢，他要考虑到不仅这个赛事要举办，而且呢还是有利于，还要有利于这个运动员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能够发挥他的最佳的运动效能，有好的成绩，同时呢还要关注到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东京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举办的过程当中，正好呢也是就是东京它的夏季的气温比较高的一段时间，再加上它又靠近海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它的湿度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健身的过程当中也好，其实我们在观看这个运动员的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好，那么你像这种温度对他们的运动成绩的影响呢，确确实实呢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么这种客观的存在呢，从身体本身来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热的应激的问题。因为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我们在前面讲了说人体有产生热的这个因素的存在，同时呢人体呢它又有一个容忍的这个温度的一个客观的现实。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36.5度到37度呢是一个正常的体温，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马拉松的运动呢，它到最后直肠的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啊。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保证运动能力，同时呢又有运动的安全的这个前提，能够确保运动员呢发挥他的运动的技术，达到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关注的点。那么这个关注的点呢，既有运动员自己训练适应的过程，同时呢也有这个赛事主办方呢提供的客观的条件，当然还有一些呢应对他的一些措施，而这些呢所有都是源自于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身体对温度的一种管控的机制和能力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到的，那你像人体的温度的变化，它自身来讲的话呢，它就有代谢的产热，就是吃了东西以后的产热，还有运动的产热，还有呢各种各样的产热的这个因素。同时呢人体的散热的部分呢也有通过比如说辐射的，就是我们夏天在背阴底下啊，冬天要在阳光的照射底下，还有呢就像这种蒸发，像我运动员采取的用热毛巾也好冷毛巾也好的擦拭啊，还有呢包括一些呢空气的对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来确保身体呢在一定的温度底下，然后呢他来完成运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运动员他在这种大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是需要呢提前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运动员的热的应激反应呢那么这里头呢他就是和他的身体的这种生物学的机制是有关系的了。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通过东京奥运会我们去观察天气的温度和湿度对运动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雪橇运动员王佩轩。 大家好，我是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 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通过东京奥运会我们去看一看天气当中温度湿度的变化对于运动员的表现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的作用。当然其实就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因为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热应激的反应，不管是运动员来说还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对于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也算是在突破我们的人类极限啊。那的确 是不容易的，更多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们是不会像他们那么极端，需要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环境之下来去参与这些就是对我们有极大挑战的这种户外的运动。但是我们也说到了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于运动员们的表现肯定会产生影响的，那这种影响具体的体现您能不能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当然这种体现呢，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去分析它，来去解释它哈。那最基本的就是运动成绩。那么你像在这个运动成绩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想呢，这个运动员都是通过长期的运动训练，他能够积攒起来的。那么，但是呢，在运动员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项目呢，都有它各种各样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影响着这个运动员的他的运动表现的这个具体发挥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呢，有一位学者呢，他分析了1896年首届奥运会到2004年第28届奥运会男子马拉松比赛的成绩和比赛当天气温的关系。他的这个研究呢，发现呢，就是高温是影响成绩的重要的因素。那你比如说后面呢，还有学者呢，研究了2007年的芝加哥的马拉松比赛，他发现呢，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因为很多的运动员中暑而中途呢取消了这个赛事。 对， 那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是因为呢，在高温的情况下，人体又在高速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大量的水分呢会被丢失掉。 对， 那么丢失掉的情况下呢，当然他的运动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水分丢失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又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的话呢，它又会呢使得身体的功能呢进一步的下降，这就会导致呢运动的一些风险呢更加的增加。 对， 那么这是在高温的情况下。那你像在现在呢，在东京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举办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呢不仅是高温，而且它还有高湿。那么这种高温和高湿的这个环境底下，如果做这种剧烈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问题是在于身体的热度呢不能够尽快的散发出去。那么如果不能够散发出去的话呢，那么它的体温呢就会居高不下。那么这种居高不下的前提下呢，当然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运动员他的比赛过程当中身体的工作的状态。你像我们在这个前面也讲到了，那你像这些项目呢，特别是在室外的这些项目，那么尤其像马拉松这些比赛，还有公路自行车的比赛，还有这个竞走的这些比赛，它都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自然的这个环境底下来完成这些运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出现这些实际的情况，因为运动员他不能中途停止嘛。但是你像网球这些比赛呢，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只要调整了时间，应该是问题不会特别大的。为什么呢？它有每一局之间呢，它有局间的休息，还有每一盘之间的盘间的休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是可以采取一些呢，比如说散热的方式呢，来调节运动员的身体的这种温度。 对、 啊、 当然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就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给运动员带来最明显的应该就是运动成绩上的一种影响。 对， 当然运动员他们一般的体现可能就是更容易脱水。 对， 当然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感觉在高温高湿环境之下待的久了还特别容易疲劳。 对 啊，这个其实在运动员他们比赛的过程当中，那同样呢还是那句话，对于他的这个运动成绩的影响其实是会更大的。 对 啊，因为会造成他没有办法去坚持运动，又或者说是成绩大幅度的受到影响。所以这种疲劳同样也是和高温高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没错，因为人体的疲劳呢，首先呢它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那么从疲劳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在体育领域当中呢，它有很多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疲劳。现在呢解释的比较多的，大家使用的比较频繁的，人把它叫做突变理论。其实这个突变理论呢， 它这里头呢包括呢一个是你身体的能量供应的不够，就是能量不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经的兴奋性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整体的这种传导的控制能力的变弱。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人体的疲劳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如果回到我们现在这种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底下呢，这里头可能就存在什么呢？存在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热排不出去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体内的温度呢居高不下的前提下，因为我们知道在体内呢比如说人体的代谢呢它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酶来催化它的，而酶呢它就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呢如果说是你温度高了以后呢它就会影响它到它的结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看似呢好像能量并不是缺少的，但是使这个代谢的变化的这个酶的活力它受到影响以后呢，它的这个代谢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不能够正常的进行的话呢，你这种能量呢就不能够保证。那么这里头就牵扯到呢，你的体温呢如果降不下来的话呢，那你同时呢等于是你代谢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呢它相对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结果呢那就是你运动能力不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赛前准备不足，那你就是应对不了这个，如果说你比赛上呢赛制考虑的不周，那就是说让运动员在这种特定的这个高温高湿环境底下一定要去做运动的话呢，那它就会出现这些运动能力上不去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呢，一方面是取决于他在训练过程当中他能不能应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他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赛事的组织的这个环节能不能给运动员提供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让他能够发挥他的运动的这种才能，而且这个是对所有运动员都共同的一个可能性的前提下。 对， 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在这个背景底下，实际上就是我们讲比赛它讲究公平嘛，那这个公平呢源自于你的规程和规则，那么你运动员的表现呢除了有公平的规则与规程以外呢还有你个人的努力，包括你的科学训练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遇到的情况和他遇到情况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在这么一个东京的这么一个时间地点来参加相同的比赛的项目，分不同的组别，所以这个里头就是说你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在这个高温高湿环境底下呢，那就取决于你在训练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铺垫、 对， 确保你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就是说是完成这个比赛。 是的、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对于运动员他首先呢肯定是会带来一些热应激的反应、之后也谈到了对于运动员的表现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呢这样的天气之下依然也进行了一些比赛、只不过呢就像杨老师提到的可能的确是在时间上会进行一些调整、同时也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把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因素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听杨老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同时我觉得介绍这些办法也好或者是措施也好啊，也是给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在做出一些提示，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健身活动当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整高温高湿天气给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不适以及运动成绩上的影响。 对，其实这里头我觉得最简单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避开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时间。 对，当然我觉得大部分人我们一般也都是这样做的。 对，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很少看到有这种在下午两三点说一定要在外头跑个步啊骑个车的，当然有的是不得已没有办法的， 对， 那我们另当别论。大部分朋友在这个时间段一般还是会选择我们保存体力，一般我看到更多的还是以早上清晨， 对， 或者说是晚上， 对， 哎，这个 基本上是入夜了，有时候尤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进行有氧锻炼的朋友会比较多。 对，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如果从大型的运动会来讲呢，这就是它的日程和时间的这个安排。那么从这个措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的研究呢就发现呢，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期间啊，就是八月份前后啊，它的这个温度和湿度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许多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呢，共同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在一些比赛的时间啊，或者是可以提前，或者呢是可以延后，采取这种方式呢，能够给运动员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能够发挥他运动成绩的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呢，在马拉松比赛这个问题上呢，有学者研究呢，就是说应该呢是在这个9点前完成，或者说呢7点后呢来开始。 嗯， 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运动员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不至于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这个因素的影响，而影响到他的运动的这个成绩。就是像这个东京奥组委和国际的这个田联呢共同商议呢，他就把马拉松比赛呢提前到了早上的6点，50公里的竞走呢提前到了早上5点半开始啊。那么你像这个东京奥组委和国际铁人三项的这个联盟呢，也把原定在上午10点开始的比赛呢提前到8点进行。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他从时间上呢，就是尽量的往前推，让比较凉爽的这个温度的前提下呢，让运动员来参与到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嗯 啊， 当然就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时间上的调整，至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啊。刚才我也已经提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健身时间呢，现在也都是选择在早上或者是晚上这样一个比较凉爽的时段来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有效的去坚持，而且还能够避开炎热的时间段，当时那种天气的一些不利的因素给我们造成的影响。 确实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有比较灵活的不同的时间的选择的这个可能性的啊。那么原则上呢，那就是我们选择尽量呢比较凉爽的时候，所以早晨就像孟英讲的，早晨或者说是傍晚以后，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呢能够在选择这个时间的时候呢，能够把它相对的固定下来。那比如说我们在7月份呢，我基本上就是在早晨呢，比如说6点到7点这个时间去做运动啊。比如说8月份呢，我可能比较热的时候呢，我如果下午的话呢，我也选择呢，比如说傍晚7点到8点以后啊，比较凉的这么时间。关键呢就是说你能够维持一段这个时间去做运动的话呢，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它能够产生的适应性的改变，这对你的健身的效果，对身体的健康来讲呢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为什么他要做适应性的训练呢？那么这里头他的适应性的训练呢，其实大家不要忽略掉呢，它不仅是对这个温湿度的适应性的训练，还有呢它要根据这个赛事的时间啊，还有包括它的比赛的相近似的环境条件啊，运动员呢要提前去做适应性的训练啊，这样的话呢来尽量呢让他的身体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变化是最接近于他在真实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所面对的这个情景。这样的话呢，运动员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可以呢发挥的更好啊，因为他是按照这个情景呢来完成的训练，所以身体的这种适应呢也是能够满足这个他所实际比赛的这个情景给他产生的这种效应所带来的变化。 啊。所以我想呢，这种赛前的适应性的训练呢，如果我们从健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这里头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一个是在时间上，一个是在环境的选择上，那尽量呢要保持一个相对应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这对我们健身的安全和产生的健身的效果来讲呢，它是就是性价比是最好的。为了应对东京奥运会的这种湿热的天气啊，除了适应性的训练和调整比赛时间以外呢，还可以通过呢降温和补液啊，减少这个热应激来促进身体的热舒适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来提高和改善这个运动员的比赛的竞技他的发挥的这方面的可能性。那你比如说呢，像在运动前他可以采取物理降温的方式，那么其实这个在运动训练当中呢现在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冰疗。 嗯 啊，那么运动后呢也可以采取冰疗的方式，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运动员的体温呢它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应的有利于运动的比赛的这个状态下。第二个呢，那就是说在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他的补液呢也可以选择相对温度比较低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来降低呢核心温度啊。那这样的话呢来提高呢人体的这个由于热的原因而导致运动能力下降的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在我们学校实验室当中呢也有学生呢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除了这种采取冰疗的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呢，还有通过补充液体的这种形式呢，也可以呢达到提高运动训练的这个效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对于我们大众的健身来讲的话呢，采取这种物理降温的这种方式和补水的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是可以去做选择的一个选项吧。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你比如说我看到有学生呢就喜欢手上呢用那个冷水泡的这个毛巾啊，手上握上啊，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呢擦一擦，因为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它没有太多的限制，我可以随时把我的这个毛巾呢用凉水把它浸泡一下，这样的话呢，来保证呢这个温度呢不至于过高，其实也是通过冷的刺激呢来提高身体的这种兴奋性。但是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可能比较忌讳的呢就是运动完即刻呢喝特别冷的这种冰水。 嗯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是会刺激这个肠胃道，反而呢它对身体的影响呢是会起到负面的作用会大于正面的作用的。但是不要喝特别热的水，这个倒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降低这个体内的温度，提高运动能力，来加速身体的恢复呢，它倒是可以起到一个帮助或者是促进的这个作用的。 当然我觉得啊，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大家应该也不太会选择比较热的水，它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及时的来补液。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补液的问题。一般我们说啊，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补水，很多朋友已经注意了，但是对于补充这种电解质的饮料也好啊，或者说是运动饮料也好，还是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一些疑惑，到底我应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补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就需要去增加这种运动饮料的补充。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如果是补充运动饮料的话呢，如果我个人的感觉呢，应该是在一些长距离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呢补充专门的电解质的这部分的饮料啊，或者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普通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喝这个 一般的这种矿泉水就可以， 嗯， 或者说我们家里的这个自来水烧开以后的凉开水就备上，这个就是可以的。这种电解质的饮料，特别是运动饮料呢，相对来讲呢，它都是有针对性的。所以我们作为大众健身的普通人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一般是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 嗯， 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是在特定的训练的情境底下是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啊，又在比较热的环境底下运动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呢运动饮料。那么这种运动饮料呢，我们市面上买的呢，相对来讲它是适用范围是比较宽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买一些就是市面上的这种运动饮料。但是作为专业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们是根据不同的项目不同人的体重来配置的，那个就是有更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这个要求的。 嗯，还有一种饮料呢，是属于那种提神醒脑式的， 对 啊，那种就是应该叫补充精力式的那些饮料啊。 嗯， 那像我们之前曾经谈到过，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我们还容易会产生疲劳的这种状态。 嗯， 那建议大家去用那样的饮料来给我们提起精神吗？ 那个倒是不需要的 啊， 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嗯， 因为凡是带有功能性的呢，它一定是有指向性的。啊，因为我们在运动当中的疲劳呢，比较多的呢是由于能量的消耗、水的丢失，包括一些和水相关联的一些矿物质的丢失呢，所导致的身体的内部环境呢不足以满足人的这种需求的前提下呢，所产生的运动能力的下降啊。所以您刚才讲到的那个，比如说有提神醒脑的那个，可能它是相对的不完全是由于运动的缘故所形成的，它可能是由于神经的这种在持续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兴奋性的降低，它可能是在神经的这个部分呢，它起到一个醒脑刺激的这个作用呢，它的在这方面的功效呢是会更大一些的。但是在运动当中的疲劳呢，多数情况下呢是由于呢能量消耗供给不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当中大量的水分的丢失而影响了内部环境的某种的酸碱不平衡的情况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只要是补水只要呢比如说能补一些能源物质，相对呢你保证一定的积极性的休息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嗯，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严老师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通过东京奥运会它的这个温度对运动员产生的这些表现的影响呢，也介绍到了我们在日常的锻炼过程当中大家如何去更多的关注这种温度湿度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到降低这些影响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作用。那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够有所帮助。那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根据滑行距离和个人团体不同将产生14枚金牌。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的场馆，在这座我们誉为冰丝带的场馆中，充满了科技、绿色与节能。为降低碳排放，将在冬奥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世界上最环保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直冰技术。2022，让我们在400米的赛道上，在绝对速度与精准节奏中感受速滑的魅力。别忘了，北京冬残奥会也同样值得期待。两个奥运。 淘淘冷知识。